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七集。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早晨上前围餐室去喝过一杯咖啡，也许全城里就我一个。那是一种风尚，一种习惯，等于是上俱乐部。而今天我破例和摩菲一起来喝杯咖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外面喝过咖啡了，喝起来简直没什么咖啡味儿，不过还挺烫，而且溅了一点在衬衫上，所以我知道它颜色还浓。我们说到了马路了。我说莫菲，我想我确实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正在竭力回想我究竟是怎么恍然大悟的意思。马路了大概上这儿已经有40年了吧。35或者37年，知道或许对，却绝对不会是40年。 我想我这人脑子大概不太灵。 可要是按照马洛洛自己的说法，那就是1920年来的。你还没弄明白吗？可你要是在银行里工作，你就得学会很快探明一个人的底细，查出骗子手来。你知道，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学会一整套熟练的规律，简直连想都不用多想，他会一下子就给你猜中了。不过也可能会弄错，没准他真的是1920年就来的，我也可能弄错了。 我喝干了杯里的咖啡，连忙说了一句，我该打扫去了。 我也上了你的当呢，要是你探问我，我是不大会上钩的，可你一句也不问，我就不得不自己告诉你了。1921年才开始颁布临时移民法。 那又怎么呢？ 1920年他可能入境，1921年大概就不行了。 那又怎么样？ 那么不管怎样，凭我这小脑瓜子想想，他是1921年以后走后门入境的，所以他没法回老家，因为他弄不到护照再回来。 天哪，幸好我没在银行里干， 没准你会干得比我更好。我的话说得太多了，哈哈，要是他真能再回来，我就真的是搞错了。 等一等，我也走，咖啡算我的。 嘿，再见，安妮。请你再来，伊桑，你从来不大来呢。 我会来的。 当我们俩穿过大街的时候，莫菲说，别去告诉那位意大利先生说我在这儿说坏话，疑心他是移民当局注意的对象，行吗？ 干嘛我要去告诉他？ 干嘛我要对你说？那只宝贝箱里面装的是什么？ 圣殿骑士帽毛变黄了，想去问问还能不能弄白。 你参加过那个吗？ 那是家里的传统，乔治华盛顿还没当骑士团首领时，我们家就是共济会员了。 他当过吗？ 贝克先生是不是也参加过？ 这也是他们家的传统。 说着，我们已经走进了巷子。莫菲摸出了银行后门的钥匙。 难怪我们每次开保险柜就像是共济会员聚会似的，就差点上蜡烛了，简直有点神圣的意味。 莫菲，今早上你尽在找茬，复活节看来并没能叫你变得心平气和一些。 只要花上七八天，我就能把事情弄清楚的。不，我说的是真话。可是九点一到，我们就得摘下帽子，站在那最神圣的圣器面前，然后等到定时锁滴答一响，贝克牧师躬身跪倒，打开保险柜，我们就得全体一致向钞票之神磕头礼拜了。 你真是个怪家伙，莫菲。 也许是吧。哎，这把该死的老锁，你简直得用冰镐而不是钥匙才能开得开它。 莫菲乱扭着钥匙，用脚踢着门，最后总算把门砰砰的给打开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头来，把它塞进了弹簧锁的锁芯里。 我差一点忍不住要问，这样不危险吗？ 他不等我问就回答了，好让这该死的东西别自己锁上了，反正等开了保险箱以后，贝克会自己来检查一番的，把它锁好的，别让马洛洛知道我不怀好意的疑心好吗？他是位大主顾。 好吧，莫菲。 我说着就转身走向巷子对面我自己铺子的后门，四面瞧了瞧，看那只老想溜进去的猫在不在。哦，它不在。进的门去，铺子在我眼里显得仿佛是新的，与以前不同了似的。我满眼看去，仿佛尽是以前不曾看过的东西，却再看不到那些过去曾经惹我烦恼生气的东西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当你用新的眼光，或者哪怕是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那就会一下子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陈旧的厕所里，那漏水的水箱阀门轻轻地嘶嘶响着。马洛洛老不肯换个新的阀门，因为用水是不计度数的，谁去管它呢？我走到殿堂前面，从那架老式磅秤上拿了一只有槽口的两磅秤砣，走进厕所里，把它挂在木头拉手上面的链子上。水箱的水冲了下来，而且继续不停地冲着。我回到前面听了一下，听到马桶里叽叽咕咕响个不停，这种声音是谁都能分辨得清的。然后我把秤砣放回到磅秤的横杆上，走到柜台后面，我那个老位置上，货架上的我那些子民们正在肃立等待。可怜的家伙，他们是一步也没法离开的。我特别注意到那米老鼠面具正从放在早餐食品架上的纸盒上面微笑俯视着，这使我想起了曾经答应过阿伦的事儿。我找到从货架顶上取东西用的钩杆，取了一盒下来，把它放在我挂在堆货房的大衣下面。等我回到原处，又看到了那里的另外一只米老鼠在俯视着向我微笑。我伸手到食品罐头的后面，摸出那只装着找头灵币的灰麻布小钱袋。接着我似乎记起了什么，又伸手到更里面一点，摸到了那只油腻腻的三八口径的旧手枪。从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它就一直扔在那儿。那是只镶银的 F. Johnson 牌手枪， 面上的银差不多已经全部剥落光了。我打开枪栓，看见里面的子弹壳上长满了铜绿，枪筒上积满陈年的油腻，几乎都无法搬动。我把这只靠不住的，甚至用起来可能挺危险的家伙塞进了现金出纳机下面的小抽屉里，拿出了一条干净围裙系在腰上，把边翻过来，整洁地遮住袋子。谁没有惊叹过世上强者所做出的种种决定、行为和举动呢？难道他们全都是产生于深思熟虑，为美德所驱使，而没有一些是出于偶然、出于凭空幻想、心血来潮，产生于我们自己的想入非非吗？我完全明白自己陶醉于幻想的游戏已经多久了，因为我知道那是打从听了 Murphy 关于如何有效地抢劫银行的规律而引起的。我曾怀着一种成年人通常不会有的孩子气的喜悦，反复想着他的那些话，一边管着铺子，一边似乎做着一场孩子的游戏，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成了这场游戏的一部分。漏水的阀门，阿伦要的米老鼠面具，谈论开保险柜的情形，不断碰到的各种新细节也自然而然地容纳了进去，比如在巷子里把指头塞进门锁里去之类。这场游戏在逐步进展，但直到今天早晨，它还一直停留在想象里。在水箱链子上放一只秤砣，这是我在夹在这场想象游戏中的第一个实际因素。取出旧手枪是第二个。现在我已经开始在掐算起时间来了，游戏愈来愈变得认真了。我至今一直还在用着我父亲的一只银壳的 Hamilton 牌大火车表，挺粗的时针，又黑又大的字盘，不讲美观的话倒是一只报时挺准的表。今天早上我到店门外面去打扫之前，把它揣进了我的衬衫口袋里。我算准了时间，到9:05时打开前门，开始不慌不忙地打扫人行道。叫人奇怪的是，一个周末假日会激起那么多垃圾，而且淋了雨，那之后把它搞得那么的肮脏泥泞。我们这儿这家银行多像一部精确非凡的机器呀，就跟我父亲的火车表一样，9:05，贝克先生从榆树街那面露面了，哈利·罗比还有伊迪·奥登准是早就守候在那儿了，他们俩马上溜出前围餐室，半路上赶上了他。你早，贝克先生。 你早，伊迪。早，哈利。 早上好，伊桑。你最好弄根水管子来冲一冲才行。他们走进银行去了。我把扫帚靠在店门后，从磅秤上拿了秤砣，走到现金出纳机后面，打开抽屉，然后迅速而从容不迫地演了一场哑剧。我走进堆房，把秤砣挂在水箱链条上，撩起围裙下摆掖在腰里，穿上雨衣，走到后门，把它打开一条缝。当我表上的黑色秒针刚过12:00时，市政厅上的报时大钟响了起来。我在心里默数着穿过巷子要走的8步路，接着再默数了20步路。我不开口，只用手比划着一些动作，停了10秒，再用手比划着。我在脑子里想象着整个过程，一边用两手比划着某些动作，一边默数着时间。20步，迅速但是从容不迫，接着再是20步，然后我关上后门，脱下雨衣，放下围裙，走进厕所，从链子上拿下秤砣时冲水停止，回到柜台后面 打开抽屉，开了开我的帽子盒，又重新合上，绑好，回到店门外，拿起我的扫帚，然后看看我的表，9:02:20。挺不错，不过再稍微练习一下，还可以再缩短到只需不到2分钟。我人行道刚扫完一半，斯托尼警长走出前围餐室，朝我走了过来。 早啊，伊桑，快点给我半磅黄油，一磅咸肉，一瓶牛奶，还有一袋鸡蛋，我老婆都什么都用光了。 行了，警长，怎么样，事情顺手吗？我捡齐了东西，撑开一只纸袋来。 没什么，我刚来过，可是听见你正在上厕所。 看来那只煮的挺老的鸡蛋让我闹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这话不假，碰上了也就只好碰上了。 这么说，一切都搞得蛮顺利。他正要走时，又对我说： 你那好朋友 Danny Taylor 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又发作了吗？ 不，他看起来挺不错，身上干干净净。我当时正坐在车里，他要我替他作证。 证明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拿着两份文件，但却翻转着，我什么也看不见。 两张文件？ 对，两张。他签了两次字，我也连署了两次名。 他神志清醒吗？ 看来是的，理了头还打了领结。 我真有点不大相信，警长。 我也是这样，可怜的家伙，我猜有人一直在打什么主意。我该回家了。 斯托尼警长说着就接连走了。斯托尼的妻子要比他小20岁呢。我转过身来，继续把一些较大块的垃圾废物扫下人行道去。我心里感到不得劲儿，也许什么事儿第一次干总是不容易的。我对这儿根深蒂固的风气估计的一点不错，我觉得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把什么都用光了，因为供应我们蔬菜和水果的批发商要到将近中午才运货来，所以可买的东西很少。可是就为买现有的这点东西，顾客们也一直弄得我手忙脚乱。 10点光景，马鲁洛来了， 而且出乎我意外的帮我干了一阵儿，又称又包又摇现金出纳机结账。他很久没在店里帮过忙了，他多半只是躲进店来到处看一看就走了，就像一位在外地主似的。可是今天早上新鲜货品运到时，他却帮着拆篓子开纸箱，我觉得他仿佛有点心神不定。而且当我眼望着别处的时候，老在打量着我。我们俩没时间讲话，可是我却能察觉到他注视到我的目光。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听说我曾拒绝了贿赂的缘故。也许摩菲的话说得对，有一些人当听说别人诚实不欺时，总想竭力探查他这样做有什么不诚实的动机。他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想法，在那些自己惯于用赌棍的手法处事谋生的人身上大概特别强烈。这个想法引得我微微发笑，不过他隐藏得很深，表面上一点也不露出来。将近11点钟，我的 Mary 穿着一件崭新的印花布衣服进店来了，她显得漂亮，高兴，还兴奋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似乎刚干了一件愉快而危险的事情似的，而且实际也干了。他交给我一个黄牛皮纸的信封。我想你也许等着要用。他像平时对我心里并不真喜欢的人那样，用一种小鸟似的活泼神气朝马鲁洛微微一笑。他也的确不喜欢和不信任马鲁洛，一向如此。我总把这归因于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做太太的对她丈夫的上司或者秘书总是没有好感的。 谢谢你，亲爱的，你老是这么细心，我真遗憾这会儿不能陪你上尼罗河去划划船。 你确实挺忙啊。 嗯，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当然要，给你，我开了单子，你晚上带回来好吗？我知道你这会儿没工夫去把他们找齐的。 可别再煮那种老鸡蛋了啊。 不会的，宝贝儿，这一年里都不会再煮了啊，一年都不会再煮了。 这些复活节的玩意儿真叫人够忙的。 Margie 今天晚上想请我们上前围去吃饭，他说他一直没机会款待款待我们。 好啊。 他说他的住处太狭窄。 哦，是吗？ 哦，我耽搁你的工作了。 马露露的目光盯在我手里的黄信封上，我把它藏进围裙里，塞在我的裤袋里面。他知道这是个银行的封袋，而且我也能觉察到他正在拼命的动脑筋，就像一只小猎狗在市里的垃圾场上拼命的追猎耗子似的。 我还一直没有机会来谢谢你送来的糖果，马洛洛先生，孩子们喜欢极了。 不过是复活节的一点小小意思罢了。你打扮的已经像在春天了。 是吗？谢谢你。我可被淋湿了，以为雨已经住了，可是它又下起来了。 那把我的雨衣带去 Mary。 啊，我用不着，这会儿的雨都只是一阵子。你还是去招呼你的顾客吧。 店里忙得更厉害了。贝克先生在门口望了一下，看见许多人排着队，就转身走了。 我等会儿再来吧。 他向我打招呼。人还在不断的来，一直忙到中午，然后就像往常那样，一切生意都突然停顿了下来。大家吃饭去了。街上车辆行人也几乎绝迹。一上午以来第一次不再有人在等着买点什么。我拿起刚才已经打开的一罐牛奶喝了几口。凡是我从铺子里拿的东西我都记了下来，如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马露露答应我照批发价买东西，这里面有很大的差价，要不是他这样的话，我想家里简直没法靠我这点工资过活。马露露插着手背靠柜台站着，感到手臂酸痛就插进袋里，他一会儿呢又感到酸痛。 我真高兴你来帮忙了。从来没碰到过有这么多人，不过我想他们也确实没法光靠前几天吃剩下来那点土豆沙拉过日子。 你生意干得挺不错，小伙子。 我不过就那么干着。 不，他们老上这儿来买，他们挺喜欢你。 只不过跟我搞熟了，我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 说到这儿，我做了一次小小的试探。 我猜你很想去晒晒西西里那种火辣辣的太阳吧？西西里真够热的。打仗的时候我去过那儿。 马露露的目光避了开去。 我还没打定主意呢。 干嘛不去？ 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40年了，那儿的人一个都不认识我。 不过你总有亲戚吧？ 他们也不认识我了。 我倒真希望能上意大利去度一次假，既不带步枪也不带行军背包。不过40年也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您是哪年来的？ 1920年，很久以前了。 看来 Murphy 真是一语说中了要害。也许银行职员、警察和海关的人都有一种直觉吧。接着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也许是稍微深入一点的试探。我打开抽屉，拿出那把旧手枪扔在柜台上。马露露一下把手缩在背后。 你这是干什么呀，小伙子？ 我是想要是你没替这个东西领个执照的话，应当去领一个。那个沙利文法案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哪儿弄出来的？ 他一直就在这儿啊。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不是我的，是你的。 不是我的，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总该是什么人的吧。既然在这儿，我看是不是还是去申请个执照好一些。你肯定他不是你的吗？ 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不喜欢枪。 这倒有点意思，我还以为黑手党的大人物都爱枪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黑手党？你想说我是个黑手党吗？ 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听人说所有西西里人都参加黑手党。 这是胡说八道，我甚至连一个黑手党都没有碰见过。 我把枪扔进抽屉里，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不过我要他也没什么用，也许我还是把他交给 Stony 吧。就跟他说我是在什么东西后面无意间找见的，因为实际上也真是这样。 随你去办吧，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他，我不需要他，这不是我的。 那好吧，那交出去就完了。 要按沙利文法申请一张执照得交出不少的证明文件，几乎跟申请一张执照一样难。我的老板心里准是弄得七上八下，也许凑巧碰在一起的小事实在太多了。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八集。德高望重的埃尔加老小姐是新港镇上的女王，像一艘大船似的迎风张帆开了进来。埃尔加老小姐跟外界世俗似乎隔着双层的保险玻璃，中间夹着真空，她是亲自来采买一打鸡蛋的。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我，以后也一直当我是个孩子。我可以看得出，他对我竟然还会收钱找钱，简直是赞叹不已。 谢谢你，姨桑。 他的目光瞟了一下咖啡研磨机和马鲁罗，对他们都同样毫不在意。 你父亲好吗，姨桑？ 挺好，埃尔加小姐。 替我问候他，真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是，是的，夫人，我准会跟他说的。 我并不想去纠正他的时间观念。听说他每星期天晚上还准时给那座老古董钟上发条，尽管电钟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了。像这样过活倒也不错，让时间完全停顿下来，永远是无终无尽的永昼，这的确不坏。埃尔加老小姐一本正经地朝咖啡研磨机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脑子糊涂了，糊涂了。 马鲁洛笑着用手指头戳了戳太阳穴，就仿佛谁也不会起变化，谁也不会出事情。 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你干嘛不告诉他你父亲已经不在了呢？ 他就是现在相信我的话，过后也会忘记的。他老在问候我父亲，不久前他才不问起我的祖父呢。听人说他从前是我祖父的老相好。 我祖父是个老色鬼。马鲁洛又说了一句。 脑子里糊涂了。 不过不知为什么，埃尔加小姐那种古怪的时间观念却使他心里平静了下来。一个人究竟是简单还是复杂，实在是很难说的。当你以为极有把握时，却往往是错了。我觉得马鲁洛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习惯，把他对人的态度归结为三种：知识、奉承和收买。而这三条大概经常十分有效，因此他对他们十分信赖。 但在跟我打交道时，不知怎么第一条却失了效。 你是个好小伙子，同时也是个靠得住的朋友。 啊，老船长，我那位祖父，他常常说，要是你想保住一个朋友的交情，那就千万别去试探他。 这话说的挺机灵。 对，他是挺机灵的。 星期天一整天我老在想，小伙子，连在教堂里的时候我也在想。 我明白马鲁洛是心里一直在嘀咕着那笔佣金的事儿，起码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干脆把他捅了出来，省得他费事儿。哦，是为那笔慷慨的厚礼吧？ 是啊，是啊。马鲁洛挺赞赏的望着我，你也够机灵的呢，伊桑。 可还做不到能替自己干活啊。 你在这儿已经多少年了？12年了吧？ 正是这样，实在太长了，该变变了，你说呢？ 你从来没贪过小钱，也从来没不记账私拿过东西回家。 对，诚实是我的老本行。 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我查过，我知道。 那你就在我的左胸前挂上一枚奖章吧。 谁都在偷，有人多点，有人少点，可你不，我知道。 说不定我是在等待机会，好偷掉一切。偷掉一切？ 那别开玩笑了，我说的是真话。 阿菲奥，你真的得到了一件无价之宝，可别太使劲儿，把我擦亮了。假宝石会弄得现出原形来的。 你干嘛不可以当个股东跟我一块儿来经营呢？ 一块儿经营？靠什么？靠我的薪水吗？ 咱们总可以想出个办法来的嘛。 那我就没办法偷你了，否则就等于偷了自己。 马洛洛挺欣赏的大笑了起来。你挺机灵，小伙子，小伙子，可是你不偷，你不偷。 你没听见我说的，没准我正在打主意想全部都偷掉呢。 你是诚实的小伙子。 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倒是诚实的，当我真正诚实时，却没有人肯相信我。告诉你吧，阿尔菲欧，要掩饰真正的动机，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真话。 你在说些什么呀？ 让人看不出技巧的才是真正的技巧。马鲁洛微微地动了动嘴唇，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还得等事实来证明。 想喝瓶冰可乐吗？ 这儿吃不消。 马鲁洛连忙伸出两只手捂住自己的肚子。你还没老到老是闹肚子呢，马鲁洛。老板，你还不到50岁呢。 52了，而且肠胃确实不好。 那好吧，那么要是你是1920年来这里的话，你还只12岁呢。我猜西西里人大概很小就开始学拉丁文了。 我参加过唱诗班。唱诗班？我参加过唱诗班。 我小时候也常在唱诗班捧十字架。我要喝瓶可乐。阿尔菲奥，你先想想有什么办法让我参加这儿的股份，然后我再考虑考虑。不过我得先警告你，我没有钱。 咱们总有办法的。不过，我想想吧。 不过，不过我就要有钱了。 马洛洛的两只眼一下子紧盯在我的脸上， 简直好像移不开了。然后他轻轻地说：“ 我相信你的话。”我心头涌起了一阵自觉强有力，但却并非自觉光荣的感觉。我一仰头，喝了几口可乐，目光越过褐色的瓶子，直盯着马洛洛的眼睛。 你是个好小伙子。马洛洛说着，握了握我的手，就蹒跚着向店外走去。我冲口而出的朝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你的手臂觉得怎么样啊？” 他带着惊奇的神色回过头来说：“ 这会儿一点都不痛了。” 然后他继续往外走去，一边低声的又重复了一句：“ 这会儿一点也不痛了。” 突然他又激动地回过身来：“ 你应当收下那笔钱。”“ 嗯，哪笔钱？”“ 那5%。”“ 为什么？”“ 你应当收下它，这样你可以逐步逐步买进我店里的股份。不过应当坚持要6%。”“ 啊，不行。”“ 既然我都说行，你干嘛说不行？”“ 我不要，阿尔菲欧。如果我要的话，我早就接受了。但是我不要。” 马洛洛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下午没有早上那么忙，但也并不轻松。3点到4点之间经常有段空闲时间，通常是20分钟或者到半个小时的光景。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那之后又会繁忙起来。不过这是因为人们纷纷下班回家，主妇们急忙张罗还没有着落的晚餐。正在空闲的时候，贝克先生进来了。他悄悄冷藏柜里的黄油和灌肠，等着殿堂里的两个顾客离开。偏巧这两个都是那种拖泥带水的顾客，自己也不知道该买什么，老是捡起来又放下，一心只希望什么东西自己投进他们怀里让他们带走似的。贝克先生说话了：“ 伊桑，你知道 Mary 取走1000块钱吗？”“ 是的，贝克先生，他跟我说过他要去取。”“ 你知道他要这笔钱做什么吗？”“ 当然，先生，他已经说了一个月了。你知道女人的脾气，家具是有点旧了，不过一当他们决心要买新的，旧的就简直一刻也容不得了。”“ 你不觉得现在花钱买这类东西不是有点傻吗？我昨天告诉过你，就要有新发展了。”“ 可是贝克先生，那是他的钱呀。”“ 我谈到的可不是投机买卖，伊桑，我说的是十拿九稳的投资。我相信他那用1000块钱一年之内就可以赚到他要的家具，那1000块钱仍旧原封不动。” 贝克先生，我可不大好禁止他去花自己的钱呢。”“ 你不能说服他，跟他讲清道理吗？”“ 这我从来没想过。”“ 这话完全是你父亲的口气，伊桑，糊里糊涂的口气。如果要我帮你兴家立业的话，我就绝不能让你这么稀里糊涂的。”“ 好吧，先生。”“ 而且看来 Mary 不会在本地花的，他准会到处去找减价商场，全付现款，不知道会买些什么来。本地店家也许价钱高一点，但要是他买了次货，还可以马上去找店家。你可不能再袖手不管了，伊桑，要尽量的说服他重新存进去，或者叫他直接把钱交给我来经营，绝不会让他吃亏的。” 可这笔钱是他哥哥传给他的遗产呢，贝克先生。 这我知道，他刚才取钱时我竭力劝阻过他，可他还装模作样的搪塞说他想出门去走走。出门去走走难道就一定得口袋里带着1000块钱吗？ 他头脑不明白，你总该明白点吧，啊，伊桑。我大概已经不大弄得清楚银钱上的事情了，贝克先生。打从我们结婚以来，手头就几乎从来没有过钱。 那么你最好学学，并且要赶快学会，不然你还得有许多年手头没什么钱呢。有些军人习惯花钱，简直就像有瘾似的。 迈瑞克从来没有机会养成这种习惯的，先生。 总会有的，只要让他闻到一点血腥味，很快他就会醉心于杀人的。 贝克先生，我想你这话不是当真的吧？ 我确实是当真的。 再没有一个妻子比我的 Mary 更加勤俭节约的了，她也实在不得不如此。 不知为什么，贝克先生突然发起火来。我感到很失望的是你啊，伊桑。要是你想挣得一点社会地位，你总得首先能在自己家里当家才行。添新家具的事，你总可以稍微推迟一点再说吧。 我是可以的，可是 Mary 却不行。 这时我突然想到，说不定银行家们对钱都有一种 X 光式的透视本领，说不定他透过衣服能够看见那个信封的。 那好，我一定去尽力劝阻 Mary， 贝克先生。 但愿他还没有花完。 他这会儿在家吗？他说他要乘公共汽车上里奇汉普顿去。 天哪，哈哈哈，1000块钱准完蛋了。 不过他还有点钱在。 问题不在这儿，钱现在是你找出路的唯一手段呐。 钱能够生发出钱来， 这话说得对，忘记了这一点，你就是个永远完蛋的人，今后一辈子只好当杂货店员了。 发生这样的事我觉得很遗憾， 还不如赶紧把家规整顿起来。 女人是挺有意思的，先生，说不定正是你昨天谈到挣钱的那番话，使得她以为挣钱是挺容易的事。 那你就好好开导开导她，因为没有本钱 你就什么钱都赚不到。你要喝冰镇的可乐吗，先生？ 好的，我喝。 贝克先生总不能直接就着瓶子喝，我只好打开一包野餐纸杯来。不过这倒使他稍微冷静了一点，他低声地咕噜着，仿佛雷雨闪电已经渐渐平息下去似的。住在街口的两个黑人妇女走进店来，这样贝克就只好喝着怒气喝光了可口可乐。 你跟 Mary 谈一谈。 贝克气冲冲地说罢，大步走了出去，穿过大街向家里走去了。我猜测他是否出于疑心才发这么大的火，但我想大概不会。是的，我想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他觉得失掉了发号施令的一贯权威。一个人会因为别人不听他的意见而大发脾气的。这些黑人妇女是讨人喜欢的顾客，大街口上住着一批黑人居民，都是些挺不错的人。他们不常上我们这些店家买东西，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铺子，不过偶尔也来一两次以作比较，看看他们的种族团结心是不是害他们多花了冤枉钱。他们买的不多，却更多的是问价钱，我很理解其中的原因。再说他们也都是些挺漂亮的女人，长着修长笔直纤秀的腿， 这倒使人想到，从小营养太好了，对于肉体或者精神会起多大的影响了。临关店前，我打了个电话给 Mary。 我的小鸽子毛，我今儿要稍微迟一点回来，可别忘了咱们要跟 Margie 在前围吃晚饭。 嗯，我记得。 你要迟多久呢？也就10到15分钟吧。我想走一趟去看看港口的那艘挖泥船。干嘛？ 我想要买下它。 哦， 要我带几条鱼回来吗？ 嗯，好的。要是你看到有什么好的比目鱼的话，嗯，大概现在也只能碰到这一类鱼了。 哦，好，那我就赶紧去碰吧。 可别多磨蹭了，你还得洗澡换衣服。是上前围去呢，你知道的。 啊，我不会磨蹭的，我的仙女儿，我的美人儿。为了我让你乱花1000块钱，贝克先生给了我好一顿教训。 嗯，是吗？这个老色鬼。 Mary, 隔墙有耳呢。 你可以告诉他，让他干他自己的事情去。 可是他不干，另外，他还认为你是个傻瓜蛋。 什么？ 而我是个稀里糊涂、糊里糊涂，或者随你说个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Mary 用她惯常的那种清脆可爱的声音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心里痒痒的。快点回来吧，宝贝，快点回来。 一个男人听着这种话，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挂上电话以后，我站在电话机旁边，快活得浑身软弱无力。 我试着回想在没有 Mary 之前是一种什么情境，可是回想不起来了。 或者设想一旦没有了 Mary 之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境， 但却简直无法想象，只能想到那一定会是一种满目哀伤的凄凉境地。我估计人人或迟或早都会要写下他自己的墓志铭，那么我的墓志铭就是永别了 Charlie。 太阳已经沉到西边的小山后面，但大块散漫的云吸收了它的光，又反射到港口防波堤和远处的海面上，将浪头映成了玫瑰红似的红色。矗立在镇码头旁海水里的细船桩是由3股木头合成的，顶上打着铁箍，而且将3根木头各自向外略微倾斜，以便冬天减缓冰的压力。每个桩子顶上常一动不动地停着一只海鸥，通常总是雄的，胸腹洁白，翅膀纯灰。我简直疑心他们是否各有各的地盘，而且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转卖或者出租。有几艘渔船停在港内，我认得所有的居民，认识他们一辈子了。 Mary 说的不错，他们现在只有比目鱼。我从 Joe Logan 手里买了挺好的4条，站在旁边等他替我剖好。他的刀顺着鱼脊毫不费力地割下去，就像割水似的。每到春天，免不了总要谈到一个话题，什么时候斑尊鱼会来？我们常说丁香花开斑尊鱼来，但这话不大靠得住。我就觉得似乎我这一辈子就老是碰到要么斑尊鱼还没来，要么就刚刚过去了。要是偶尔碰上一条，那可真是一种漂亮的鱼呀，细长秀气的就像鲑鱼，干净银白的就像银子。它们的气味也挺好闻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它们还没上市。 Joe Logan 连一条都还不曾捕到过。 Joe 说， 我嘛倒挺喜欢海鲈鱼，有意思的是，要是你叫它海鲈鱼谁都不愿意碰它，可要是你把它叫做海鸡，买主就抢着要买它。 你女儿怎么样了？就 她一会儿看来好点了，一会儿又越来越瘦弱下去，真叫我心里受不了啊。